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Groupon 团购鼻祖的兴衰。团购可谓左右了我国互联网时代的一波发展，美团、大众点评等团购企业在国内发展的如火如荼。但是说起团购的老祖宗，却是一家美国公司 Groupon。 这个团购鼻祖经历过兴盛，也体验过衰败，那现在看起来呢，则是浪潮过去之后不温不火的状态。故事啊，要从安德鲁·梅森说起，他是 Groupon 的创始人之一。2006年的时候，梅森发现自己去取消一个手机订单非常麻烦，于是呢，他就想，如果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很多人联合在一起做同一件事情，那么这些人联合起来的力量可能会比单个人有更强大的讨价还价能力。基于这个想法，梅森开发了一个基于互联网的平台 The Point。 在这个平台上，社交媒体的大众可以联合起来做同一件事儿。梅森又找到了埃利可·莱夫科夫斯基，那一名早年就成功从创业里赚了很多钱的投资人，并得到了他的认可，获得了$1,000,000的投资。通过这家网站，梅森做了很多有意义有影响力的事儿，比如呢，迫使肯德基采用更严格的动物福利标准，要求百事公司使用可生物降解的塑料瓶以及罐装矿泉水等等。但是呢，这个想法的吸引力并不怎么样，只获得了一些关注。直到有一次，梅森发现啊，有一群人在网站上吆喝大家一起买同样的东西，让厂家打折更省钱的时候，又有了新的灵感和想法。于是他和莱夫科夫斯基准备单独做一个网站，专门用来帮助人们团购省钱。这个网站被命名为 Groupon， 合并了 Group 和 Coupon 的意思。那最初呢， Groupon 的做法非常保守，那每天发一单，在芝加哥本地帮助当地商家销售优惠券。那当时呢，正好赶上了2009年美国经济危机，大家消费能力都有限，能够省钱就是好事情。 Groupon 最初的发展大大出乎了梅森的意料。梅森本来以为 Groupon 这样的企业最多呢，也就是在本地扩张一下，但是令人大跌眼镜的是， Groupon 在一个月内就成功的把业务覆盖到了15个城市。伴随着 Groupon 的飞速发展， Groupon 的创始人兼 CEO 梅森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赞誉。那随之而来的是收购意向，业界传闻很多大公司啊都对 Groupon 发起了收购邀约，比如亚马逊、 eBay 等。等后来主角浮出水面的时候，大家才发现收购是有人收购，但是实际上的收购者却不是之前传闻的。雅虎提出了以$2,000,000,000的价格收购 Groupon， 但是呢，这个价格显然让 Groupon 的管理层很不满意。随之呢，谷歌给出了$3,000,000,000的收购价， Groupon 依然很不满意，所以呢，谈判一直没展开。但谷歌对 Groupon 的收购非常看重，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谷歌收购了 Groupon， 就可以利用 Groupon 搜集一些谷歌平时非常不容易搜集到的用户数据，然后再借助这些数据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产品，这对于谷歌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谷歌对 Groupon 势在必得，后来呢，又把价格翻倍提高到了$6,000,000,000。$6,000,000,000是一笔大买卖，但是呢，梅森始终觉得这样卖给谷歌亏了。董事会里呢，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想法。早期投资者呢想套现，晚期投资者呢觉得赚的还不够，最终呢，联合了一部分投资者的梅森决定自己上市。后来呀，没买到 Groupon 的谷歌自己开始做团购网站 Google Offers， 但是呢， Groupon 当时是团购领域当之无愧的第一把交椅，也没把谷歌放在心上。梅森呢，甚至在内部邮件里宣称他会打败所有的团购网站，包括世界上最大的最有智慧的公司。2010年 Groupon 如此飞速发展，梅森有信心是可以理解的。2011年6月3号 Groupon 正式申请 IPO， 但是这次并不顺利。在申请 IPO 的当天，美国在线教育企业 Newton 的创始人就跳出来说 Groupon 是一场庞氏骗局。所谓的庞氏骗局是美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事件，查尔斯·庞兹就是这个骗局的始作俑者。他从1919年开始向美国人出售一种欧洲邮政票据，并且许诺任何投资在45天以内都可以获得 50% 的回报。最初的投资者确实从他手里拿到了回报，但是这个做法其实是通过吸引更多的人来投资以快速聚敛钱财的，最后泡沫破裂，后期慕名而来的投资人血本无归。 Newton 的创始人认为， Groupon 发展的早期为了吸引新顾客，商家往往愿意以较高的折扣去和 Groupon 合作，而 Groupon 也可以获得很多的收入。表面上看， Groupon 收入高，发展快，融资也很方便，这就让 Groupon 可以发展更多的新客户。但是问题在于，早年的商家不可能一直维持这样的高折扣，所以客户开始流失，只是因为在一定范围内，新加入的商家吸引客户的速度比老商家流失的速度会更快，所以 Groupon 在一段时间里就会出现高速增长。但是庞氏骗局都是有规模限制的， 那一个地区的总商家是有规模限制的。伴随着新商家的不断加盟，那总有一天在一个地区 Groupon 就没办法扩张了，这就是典型的庞氏骗局。当然了，这个说法也受到了很多人的驳斥。不管怎样，这一年的11月4号经过一番折腾， Groupon 终于在纳斯达克上市了。 Groupon 的发行价是20美元，第一天收盘在 26.11 美元，市值达到了165亿美元，比起谷歌的收购价要高很多。那如果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的话，那么一切都很美好了。虽说 Groupon 算不上是一个可以粉饰的庞氏骗局，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Groupon 的扩张规模是有限的，因为各个地区的总商家数目是有限的。最终呢，这个事情的结果就是 Groupon 的财报越来越难看，顺理成章的股票也越来越难看，很快就跌破了发行价，一路向下，看不到希望。那到今天 Groupon 的股价在5块左右晃悠，那只有发行价的四分之一的价格，那这样看来还不如当初就卖给谷歌好啊。经过疯狂扩张的 Groupon 如今变成了一家业绩平平毫无特色股价一蹶不振的团购公司，这就是 Groupon 的故事。亲爱的读者，你觉得为什么美国的团购无法做到国内那样如火如荼呢？那是不是因为美国人口基数不够，无法形成人口红利效应呢？欢迎你给我留言。